只要您在三分钟内打进400-616-3232，这台拥有高清夜视功能、超宽广角镜头的行车记录仪，加上带有红绿灯提示功能的流动测速电子狗，再加上一部三星蓝牙耳机，三样顶级车用装备，总价值4000块，今天只要398就能全部抱回家。这还不够，今天还要在当场送您金士顿内存卡和车用吸尘器，一共2份大礼。您千万别怀疑自己的耳朵，您绝对没有听错，最新款行车记录仪、流动测速电子狗、三星蓝牙耳机，总价4000块的车用装备，现在一起给您打一折，只要398就全部抱回家。同时今天还要再额外加送您一个金士顿内存卡，还有一个车用吸尘器，一共2份大礼。同时今天的活动是100%没有名额限制的，就算有1000个人打进400-616-3232，1000台行车记录仪、流动测速电子狗、三星蓝牙耳机也照样给出，还要再送出1000份金士顿内存卡和车用吸尘器。所以活动只限直播的3分钟，您听到就立刻拨通400-616-3232，先抢个名额。记好，400-616-3232，再报一遍400-616-3232，400-616-3232。尾号是5698的吴先生留言说：“是我耳朵坏了，还是你们疯了？”说今天拥有广角镜头的行车记录仪，不仅直接能给打一折，还要再额外加送一个金士顿内存卡，直接插在记录仪上就能录像，这能是真的吗？还有一位尾号是5657的听众也说，流动测速电子狗太实用了，不仅拥有超速提示功能，更能及时预警闯红灯拍照，还有那个三星蓝牙耳机和金士顿内存卡，每样都是开车必备的车用装备，每一样也都不能少。可是热线电话也太难打了吧，而且时间又短，到底还给不给参加呢？大家呢先别急，活动绝对是千真万确，由于成本太高只能限制时间，但是今天节目搞团购特惠，不限名额，敞开了送，只要您在5分钟内打进400-616-3232，就能直接用398块的超低价抢走这最新款的行车记录仪、流动测速电子狗、三星蓝牙耳机，再无条件拿走金士顿内存卡和车用吸尘器，一共2份大礼。您千万别犹豫了，现在就拨通400-616-3232，把金士顿内存卡和三星蓝牙耳机全部抱回家，最后3分钟您记好了，400-616-3232，400-616-3232。现在场外热线呢几乎是被打爆了，有不少车友反映热线占线严重，还有朋友说这行车记录仪、流动测速电子狗、三星蓝牙耳机怎么可能400块都不到呢？还要再送个金士顿内存卡和车用吸尘器，打电话试试吧，根本也打不通啊，送不起就干脆别送了。大家伙啊，消消气儿。没打通真的不要紧，今天只要您在三分钟内拨打过400-616-3232，系统都将自动记录您的来电，工作人员会在第一时间给您回复，并为您送上这套拥有高清夜视功能的行车记录仪、带有闯红灯提示功能的流动测速电子狗、三星品牌的蓝牙耳机以及金士顿内存卡和车用吸尘器，一共5份大礼。您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拨打400-616-3232，占个名额，400-616-3232，非常好记。400-616-3232，最后1分钟内，不管有多少人参加吧，也通通只要花398，就能拿走这台高清夜视功能的行车记录仪，再拿走开车必备的流动测速电子狗和三星蓝牙耳机，更有金士顿内存卡和车用吸尘器要额外加送给您。热线为您开通最后1分钟，400-616-3232，人人都有份，现在就拨通抢购吧，400-616-3232，您记好了，400-616-3232，400-616-3232。 在这里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；在这里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；在这里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。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 惜橱窗里不存在真爱，把自己放出来，我要释怀。快点试着付出，不是让人拿来陪伴，快点试都明白，爱情没有那么简单，快点试追求自己的幸福，却不手软，想要漂亮。 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，深呼吸，放松你的心情，享受健康的生活方式。 健康深呼吸，带你体验身体和心灵的减压之旅。 哇，冰箱里怎么那么多酸奶啊？ 超市打折，我一冲动就多买了点嘛。 这么多，看你怎么在保质期内喝完。 大不了我就把它当水喝，反正也没有什么坏处。 酸奶应该算是最健康的小零食了，饿了能随时补充能量，而且它能补钙、调理肠胃，诸多好处也被人津津乐道。问题是，酸奶真的能不加思索地抓起来就喝吗？事实上，酸奶虽好，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食用。腹泻或其他肠道疾病患者在肠道损伤后喝酸奶时要谨慎，一岁以下的小宝宝也不宜喝酸奶。此外，糖尿病人、动脉粥样硬化病人、胆囊炎和胰腺炎患者最好别喝含糖的全脂酸奶，否则容易加重病情。而经常饮酒者、经常吸烟者、经常从事电脑操作者、经常便秘患者、服用抗生素病人、骨质疏松患者、心血管疾病患者等，则是适合多喝酸奶的。对于健康的人来说，喝酸奶应注意适可而止，每天喝一两杯，可调节肠道菌群，对身体健康有利。养生小贴士：饮用酸奶选对时间。酸奶对胃有一定的刺激作用，尤其是有胃病的人，空腹和临睡前是不宜喝酸奶的。选择饭后饮用酸奶的话，益生菌就能充分发挥作用，帮助肠胃蠕动及抵抗有害菌，让肠道更加健康。 健康是身心轻松，生活是活力四射，健康生活由你把握，健康深呼吸。